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 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在很多人眼中，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欢乐无忧的代名词。舞台上那个妙语连珠的侯宝林，在生活中又是什么样子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童年时候，侯宝林家境贫寒，日子过得比较苦，经常是窝头就着咸菜吃。成名以后，侯宝林依然没有忘记童年时的好伙伴窝窝头，而且他还一本正经地说，这窝头吃起来筋道瓷实，在肚里顶时候啊，连相声里都有它。有一副对子，上联是人过年二上八下，也就是指包饺子的姿势是大拇指食指在上面捏边，其余八个手指在下面拖着，下联呢就是我过年九外一中，说的是做窝头的时候抓一团玉米面，一个拇指捅进去当轴，另外九个手指在外边转悠，真是生动形象。大概就是因为侯宝林小时候受过穷，所以他的相声中常有描绘穷人生活的画面。下面我们就将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这段相声《贼说话》送给大家。 说相声啊， 哎，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是吗？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对，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哎，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您说这个迷信的呀，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套， 是吗？ 哪有闹鬼的？ 哎， 谁看见过鬼？ 是吗？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啊， 它有这么种影响。 嗯，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嗯， 说闹鬼的， 是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儿， 爱听啊， 听着蛮好的， 哎。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睡觉去吧。 哎，明儿见了， 明儿再说吧。 哎，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怎么不走了？ 在您这儿睡吧。 嗯， 我出去我怕有鬼。 你瞧瞧，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哎， 后来没那么回事。 是吗？ 哪有鬼？ 对， 谁见过？ 嗯， 谁跟他一块儿吃过饭 啊？跟鬼吃饭 啊？谁跟他聊过？ 哪有这个事啊？ 没有这个事情。 哎， 旧社会也没有鬼。 说话对，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哦，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哦，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嗯， 楼上啊没人。 嗯，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嗯，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哦， 夜了就闹哦，腾腾腾有人走道。 嗯， 我们几个人凑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 嗯， 门还照样锁着。 哦， 你说这不是闹吗？ 那么这是闹鬼啊？ 这个 啊， 这你得留神吧。 怎么样？ 闹贼。 闹贼？ 哎， 这个贼他是偷东西呀。 是啊。 嗯， 他先闹啊。 干嘛？ 他就为吓唬你。 哦， 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 嗯， 大件的没法拿。 哎， 你比如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往出拿？ 是啊。 哎，他先闹。 哦， 闹几天把你吓唬的，老早你在屋里就睡觉。 嗯， 且里边就把门锁上了。 我害怕。 哎，盯你睡着了。 嗯， 他们几位就动手了。 哦， 跟拿自个儿的东西一样，跟搬家一样，就给弄走了。 嘿嘿，跟拿自己的一样， 纯粹是这样。 嗯，可不是吗？ 因为这我有经验。 哦， 当初我们家闹过贼。 您家闹贼？ 哎， 那甭说那会儿您家阔呀， 那会儿我家穷啊。 哎，这个穷啊还要闹贼？ 这贼也分大小啊。 啊， 有大贼有小贼。 那您家闹那贼？ 那叫小贼 啊，专偷米。 哎，连这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可不是嘛，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哎， 撂场子没人呢。 是啊，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哦， 回家就是被窝。 嗯， 出门啊就是行头。 哦，全是他。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嗯， 把皮袄卖了。 嗯， 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斗米。 嗯，折腾折腾， 弄一斗米好吃啊。 哎， 就倒在缸里头了。 嗯， 到晚上睡觉了。 是，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嗯，睡了。 我这还想茬呢。 想什么茬啊？ 净有米不成啊。 嗯， 没菜啊。 说的是啊， 那还得跟人借俩钱儿，弄点煤呀、啊。 全想起来了。 那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那是啊， 正这时候、也不是怎么，贼知道了，上我那儿去了。 啊、 挂轮挂轮挂轮挂轮，扒了那料调， 拨门呐。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还没睡，我也不愿意。 哎，你把他惊走啊？ 怎么走？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他走了。 嗯，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干嘛还来呀、 啊？娘，贼他惦记着你呢。 哦，非偷不可。 哎，我不愿意。 嗯， 你爱怎么拨怎么拨，反正没东西。 嗯，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嗯， 被窝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那干嘛？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哦，让贼给你关门。 哎， 你他这主意倒好。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嗯，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哦。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进来了。 进来他就摸。 哦， 摸 摸 摸的桌上有把茶壶。 嗯，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怎么不要这个？ 没伴儿了。 哦，破茶壶 卖不出钱来了。 哎， 他往桌底下摸。 嗯，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啊。 哦， 在缸里搁着呢。 是啊， 我一想这坏了吧。 哎， 他就摸这缸。 嗯， 往缸里摸。 嗯， 摸着这米了。 哎，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对了，在缸里搁着。 这是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是 啊，那谁呀、啊、站在那儿了。 嗯，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哦，怎么拿？ 嗯 嗯， 那贼是有办法啊。 哦， 他想了半天。 是，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嗯， 铺在地下了。 哦， 我明白这意思了。 怎么意思啊？ 他是想把米呀、啊、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哦，兜走。 我说这怎么办呢？ 嗯， 他把棉袍铺那儿转缸去了。 啊，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啊，怎么样？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啊， 搁我身上。 哦， 我瞧着他。 嗯，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啊就往地下倒， 哗， 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 嗯，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哦，这摸摸什么呢？ 这摸他那棉袄呢。 嗯， 摸了半天没有啊。 嗯， 他站那儿直发愣。 嗯。 贼一纳闷儿，他出声了， 出声了。 嗯 嗯， 他这么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是啊， 叫我。 嗯，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嗯， 有声。 嗯， 有贼了。 嗯， 哎，睡觉吧。没贼， 没贼。 我说没贼，贼搭茬了。 他说什么呀？ 不能。 嗯，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与搭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贼说话》。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侯宝林在生活中也总是幽默机智，妙语连珠。有一次侯宝林与一位摄影师一起吃饭，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说 怎么回事？ 坏了，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忘送银行去了？ 忘搁哪儿了 啊？丢了。 我赶紧把兜的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了，没有啊。 谁让你经店里打百分来了？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支票。 大王 那有什么用啊？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什么冤枉啊？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分，打着打着短一张王，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在哪儿找着的？ 四只篓里。 哦，当烂纸把它扔了。 他这还他这玩意儿也 不怨我。 怎么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啊， 科长交我这支票，我抽屉全锁上了，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那么怎么会跑到四只篓子里去了？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得记分啊，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啊，我拿它当便条了， 就使它记分了 啊，就写写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四只篓里头。 你这多正事啊！啊，这得亏找着了， 找着也不行了。 怎么？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人银行不收了， 那怎么办呢？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往后您注点意吧。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对，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嗯。 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如合作的相声打百分。生活中呢，侯宝林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人。侯宝林的好朋友就曾经透露过，说他呀看见侯宝林为一只小公鸡伸张正义。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侯宝林看到两只公鸡打架，交战双方实力非常悬殊，弱一点的小公鸡明明已经缴械投降，可是呢块头大的公鸡还是不依不饶。正在这时，侯宝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该出手时就出手，捡起那么一块小石头就扔了过去，一边赶着块头大的公鸡，一边还念念有词地说：我让你欺负人，让你欺负人。怎么样，生活中的侯宝林是不是也像个孩子一样可爱呢？ 午后下了一场大雷雨，吵醒大瞌睡的大公鸡，一声一声叫着我，望着飘落的雨滴。午后下了一场大雷雨，吵醒泥土里的小蚯蚓，公鸡看了一眼笑嘻嘻，还拍翅膀冲过去。我和水滴大公鸡，一声一声叫着我。 下一场大雷雨，吵醒泥土里的小蚯蚓，忘记看了一眼小星星，拍拍翅膀冲过去。哇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太平歌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后来被相声艺人引入相声当中，并被作为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的唱保留了下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咱们就要一起来听听太平歌词。表演太平歌词的时候，演唱者通常是手持两块竹板，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手玉子，敲打出轻音、重音和连环点作为伴奏。太平歌词的唱词内容有民间传说故事、劝世文和文字游戏三类。首先呢，我们来听郭德纲为我们唱一小段，请欣赏郭德纲、李菁表演的相声片段《歪唱太平歌词》。 现如今很多的艺术形式都见不着了， 可不是吗？ 包括相声演员自身应该会的很多东西，现如今也没有。 都什么不会了？ 比如说咱们说学逗唱里这唱， 指的是什么呀？ 我先考考你， 啊？ 我先考考你，你说， 考考我？ 这唱唱什么？ 是太知道了。 什么？ 本门的唱是太平歌词。 罢了，错不了 啊。 好， 对不对？ 我痛快了，我看看我带着零钱了吗？ 哎，宝宝们，不用， 啊？ 不用， 没有，下回到这门口我再给你啊 啊！嗨，我不用给钱， 不是一般人都知道的， 这谁都知道。 嗯，啊、我认为好些人都不知道， 是吗？ 说相声这唱太平歌词，这都快失传了， 还真是没什么人唱了， 是不是？ 对， 只有这太平歌词是相声演员真正应该唱的， 是 其他你说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 那归什么呀？ 那是学， 哎，学唱， 学唱， 嗯， 真正的太平歌词是演员应该会的， 对。 给大伙儿唱几句 啊！您来来， 助助兴， 好啊， 好吗？ 您来来、 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啊！ 啊，来来，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向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这春游走地桃红柳绿，那西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可以鼓掌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郭德纲、李菁表演的相声片段《歪唱太平歌词》。太平歌词的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每段曲目一韵到底。原始的唱法是这样的，每句前四个字是说出来的，后三个字上韵演唱，比较呆板。上个世纪20年代，相声演员王兆林受到天津进步戏剧家王中生等人的影响，不断编唱新词，同时呢，在唱腔上也加以革新，每四句一反复，悠扬婉转，比较动听。下面我们就将马志明、黄族民共同表演的相声《太平歌词》送给大家。 这个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 哪四门功课？ 说学逗唱。 没错。 今儿我呀， 嗯， 给各位唱一回。 不是，你唱一回。 唱一回怎么样 啊？你唱 啊。 你唱什么呀？你唱段京剧，来段评戏，要不也来个流行歌曲。你会唱什么？ 你说那个 啊， 说相声的往这一站，唱戏，唱歌，唱大鼓，那不叫唱。 不叫唱， 那叫学。 哦，这叫学。 说学逗唱，这归学。 是啊， 跟人学嘛。 嗯， 对不对？我们这唱指的不是这些个。 什么呀？ 太平歌词。 哦，太平歌词。 哎，这个太平歌词啊，乍一听很简单，一上句一下句、 嗯、是， 其实不好唱。 哦， 也好听。 嗯 嗯 听的是韵味，走的是鼻音。 是啊， 走鼻音。 哦， 脑后音。我给你学一句， 来两句， 我学一句啊， 咱听听、嗯、 太平歌词啊。 嗯， 你听这韵味啊。 哦， 鼻音。 嗯， 那杭州啊，美景盖世无双啊！ 嘿，还真有味儿。好， 这么个音儿。 哦， 这东西越是伤风感冒、鼻不通气的时候，唱出来好听。 是吗？ 哎，你听这美景盖世无双啊！ 哎，还真是鼻音。 盖世无双。嗯 嗯嗯。行，行了，老唱这一句没完了是吧？ 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谁呀、 啊？这么几位啊？ 哪位？ 王兆林。 有。 吉平三。 对。 杨少奎。 是是是， 唱的好。 对。 可惜呀、 啊。啊、嗯。 可惜。 什么呀？ 几位已经作古了。 哦，都故去了。 幸亏我还健在。 你还健在？ 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还在。 你还在干什么呀？ 要不然这个东西就完了，失传了。 失传了， 就没人会了。 哦，太平歌词没人会 啊、 嗯？就你一人会？ 可以这么说。 呵，你可真有胆量。会的人多了。 谁？你指出来哪位？ 指出来干嘛？ 啊、 我就会。 你 怎么着？啊？ 行，你呀、啊。跟着我这些年，对不对？受着熏陶嘛。所以你说你算会的，算会，你比他们强多了。不过你跟我比，你差啊！你没我会的段子多，这点你得承认。 谁说的？啊、谁说的？我没你会的段子多。 我多少年了？我这 不，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 我要唱一段，你就说不上名来。 不可能。我不但说出名字来，还给你接上下句来。 那我唱一段。 那你唱。 你要接不上来呢？ 我要接不上来，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 我收你了 啊， 收了。各位见证了啊，我没徒弟，我这人没徒弟，我来个徒弟吧。 哪你就收徒弟啊？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啊。 那我要说上来呢？ 那不可能。 我要说上来怎么办？ 万一你要说上来了 啊，对， 我算你徒弟行吗？ 是这话， 高兴了吧？ 一言为定 啊， 唱吧， 唱啊， 唱， 唱，这回咱不能这么拿手拍着了。 怎么着？ 这里有乐器伴奏， 还有乐器。 你看屋还有乐器。外行没见过，见过吗？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见识见识。这个知道吗？ 嗨， 这有名啊，这叫什么？说得上来吗？ 这叫玉子。 我行啊，连这术语都懂。 这还有什么了？ 哦，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啊， 这按我们这行话叫玉子。 对， 看着不起眼儿， 是， 这东西值钱了， 值钱了， 值钱了，这个啊， 啊， 哎，这个，这两小片儿， 嗯， 多了咱不敢说， 嗯， 起码也得值一毛钱， 还值一毛钱， 这可不就是功夫钱呗？ 怎么还功夫钱呢？ 下水道堵了，房管站来通了，咱那看着。 嗯， 待会儿他们喝水去了，都走了，拿着斧子出去，当当过来。你 瞧他找这东西， 这得找那个墙角啊，得蹭，来回磨去，要不然他扎手，他出刺儿啊。 啊，是是是， 东西不值钱啊， 啊， 不好打， 还不好打， 不好打。哎，打个点儿你听听 啊，咱听听 啊，先打个点儿你听听啊。 好好好。嗯，行，烙过烧饼。 烙烧饼？ 这不面二上那点儿吗？大饼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吗？ 甭傻贫嘴，张嘴就唱。 你唱你的， 接不上来，你信吗？ 谁说的？ 哎，你听着， 唱， 等着拜师吧。 没那事儿。 听着啊， 唱， 比你会的多。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 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 闲暇无事， 别唱了，停。韩信算卦。是这段吗？啊，这我不会是吗？嗯， 会。 会你唱这干嘛呀？ 这还不明白吗？ 什么就明白？ 这还看不出来吗？ 看什么呀？这 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说明我这人啊，心眼好。 嗯， 厚道。 这话打哪说的？ 准知你会这个 啊？ 这叫含蓄算卦。 是啊， 准知你会 啊， 就唱这个。 啊，干嘛？ 让你接上来，让你好看。 呀， 哎，对了，心眼好啊，不撅人。虽然说刚才啊打赌，说谁拜谁为师了，说笑话啊，您别信啊，别当真。真让你拜我为师，咱俩岁数边边大，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不合适。给你个脸儿，给你脸儿，得回家吧，家去吧。 你看，你看，这还照顾脸面。 哎， 不是，你呀，甭照顾面子啊。我这人就爱较真儿，你就捡我不会的那个唱，行吗？ 没意思啊！你要这样自找没趣儿，这人。 不 啊！ 我不怕这个啊！你自唱出来我不会，我拜你为师，我认了。 那我可来真的了啊！ 你来呀、啊！ 听这个， 别含糊。 有 唱， 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啊，杀父做权力不公， 他妻娘妻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当场来扔，有许多老忠良他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行了，别唱了，行。秦琼观阵是这段吗？ 哦，想起来，想起来 啊， 想起来了，提醒了，想起来了， 对吧？ 这段知道吗？ 啊， 吃功夫 是 后边这个阵呢，有个八卦连环阵，知道吗？练嘴皮子 功夫。 平常我拿这个练功， 嗯， 我自个儿在屋里老唱，他上我那儿去，他不进屋，他在外边偷听，嘿，抹叶子，这人厉害，是吧？这东西。脑子不错， 这人接上来了。他说是偷听的， 我老唱，我老唱这。 好，这算偷听的。 啊， 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有的是， 唱啊， 听这个 来。 失宠豪富范丹琼， 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气在北京中，招成有张李棒，大牙行内坐 了，通上电了，干嘛去了？ 好了，有镜子。太公卖面，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行， 跑这儿唱来了， 行 啊， 哎。 这你蒙得住我是吧？ 来这个啊 啊，怎么着？ 这么着啊 啊， 这回我再唱一段、啊。 你唱你的， 我唱这段，你甭说，你接下句 啊？怎么着？ 你要能说上这名字来， 你瞧这模样， 我哎， 行， 行，看他，我就不信 你甭发狠啊！ 是的， 我看出来了， 来 你就这两下子， 哪两下子？ 就这两下子， 有的事你不、 啊、你到头了， 听这个， 你来呀， 听着， 真是的， 唬你不会， 那、啊、不可能，切。 那庄公啊， 行了， 闲 别唱了啊！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这什么呀？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嗯， 那是你会那个。劝人方谁不会啊？确实，我这跟你那一样吗？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吗？ 庄公闲游多了，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能一样吗？ 我听就像劝人方， 你听就像，你听过多少？你听过多少？你见过多少？你会多少？这唱完了吗？这儿刚庄公闲游，你就知下面词了，你倒能耐，真是没唱完呢。 那好，没唱完你接着唱。 那庄公啊，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这不一样，你唱啊！ 那庄公闲游出趟， 一样吧？ 出趟， 嗯， 城南 啊，啊，出趟城南， 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啊啊， 出趟城西，你别改了啊！ 这谁改了？ 不许改啊！ 不，没改。 出趟城西，我出趟城南 啊？ 怎么样？啊，是你那段吗？ 不是， 这你会吗？ 不会。 那会把下面的词儿给我唱出来。 唱不出来。 这你有吗？ 没有。 服吗？ 不服。 没有啊，你不服。 再往下唱，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当然，一大段了，好几百句呢。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什么？ 唱完了。 唱完了 啊！ 全唱完了，你就会了。这叫抬杠小能耐，别来这套。当初我就那么瞧会的。这 套 还。 反正你就唱这么一句 啊，我是不服，你不说一大段儿啊、 嗯， 好几百句了吗？ 对、 啊，你把它唱完了， 再唱几句行 啊？ 再唱几句， 再唱几句， 都唱完你学会了 啊？那行，你就唱几句吧、 啊，再唱几句啊？ 嗯，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啊， 下边。 瞧见了，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谁干的？哪瞧嘞？ 那不是你唱。 瞧见了， 嗯， 瞧见了， 唱啊。 有一个老太太，哎，怎么样？瞧见了一个老太太。这你都没有， 没有， 你没有， 没有， 服吗？ 不服， 不服， 接着往下唱， 还往唱。 对了，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看， 嗯。 这你就没有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词儿多着呢， 那多着呢，唱啊。 老太太， 嗯， 您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嗯， 打罢了新春66， 66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他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找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看见一块石头台，今儿他就坐在了上边。 嘿嘿嘿，还敢摆！ 老太太抬头这么一看， 嗯， 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嗯，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哇，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到家了。 进了屋 啊， 歇歇腿 儿， 喝点水， 对， 吃点药， 还吃点药， 哈哈笑。尿点尿， 还尿点尿啊， 睡一觉，睡着了翻了， 嘿嘿嘿，好，怎么样？哎，看看，好好好， 你没有， 没有，哎，哎呀，他翻了，好，好好， 有号， 哎呀，还别说，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打听打听，您这段叫什么呢？ 叫什么呀？ 啊，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这一告你全学会了。 嗨，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啊。 怎么刺了？ 刺就在这儿了 啊。 他不会，他当没这么一段，你这不矫情吗？ 这不是我矫情 啊。 来，这么着，你再唱一遍。 再唱 啊， 再唱行啊。 啊，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个饽饽。 别第二天呐，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 甭接着，还打头来， 还打头来。 哎， 你不听完头了吗？ 哎，我还爱听啊。还别说，您这段儿我还真不会，不但我想听，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啊，是不是？我代表各位啊，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净听过去了，那再唱没意思。 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谁说的？ 啊？ 谁说唱不了？ 唱得了，你唱啊！ 还唱这个？ 唱！ 打头来啊！ 打头来！ 还打头唱？ 庄公闲游。 庄公闲游， 来， 咱这来啊！ 对，咱听着。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哎，不对不对，不不，行行。刚才不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这个呀， 啊， 我没有听两回的。 哎，我就知你瞎编嘛。 瞎编的， 嘿嘿， 编上来就不易。 这就是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太平歌词》。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为您陆续送出经典的传统相声段子。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冯毅刚演唱的太平歌词《韩信算卦》。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在此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良，万民安。有一位三齐先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社稷来安。这一日他闲暇无事，垮掉鞍在街前三光。但只见有一座挂棚儿摆在那路南，挂棚儿里坐定了一位道长，只见他仙风道骨，是古道非凡。只见他酒量倒灌，头上戴 八卦的仙衣身上穿，水火丝绦双垂穗，无虑的长髯就飘洒在胸前。我看这位老道他颇有些个仙家奥妙，我看这位老道他似个神仙。看罢多时，帅灯离鞍下了马，有从人接过来马吊鞍，分开了众人往里走，顺手抻出一根签，未曾开言面带笑，尊一声道长，请你听言，你算算在晚门营中谁能为首，帅子旗扯挂在谁的门前，谁能饮那高黄三杯御酒，黄金印踩在了谁的胸前。老道闻听忙睁慧眼，他忙把那青铜盒儿拿在那手间，有着三个青铜仙儿搁在里面，他就哗楞楞哗楞楞哗楞了半天，有着丹丹丹来啧啧啧，他忙把那真坛根阵寻离坤兑修成商贾金瓷金台的棋子儿摆个周全，摆罢多时忙开口尊一声，来人请你听言，我算得在晚门营中你能为首，帅子旗扯挂在你的门前，你能饮那高黄三杯御酒，黄金印揣在了你的胸前，算得一位三尺仙王哈哈大笑，老道果然你是个神仙，你还得给我占来，你还得给我算，你算我的寿活有多少年。老道闻听连忙摆手尊一声，将军请你听言，我一不用给你占来，二不用给你算，果断你的寿活三十三，算的一位三十仙王冲冲大怒，胆大的老道你满口胡言，我朝中张良也曾与我算过卦，他断我的寿活七十三，我一个你没有仇来，我二个你没有恨，你为何损去我的阳寿四十年，找回来我的阳寿换得罢了，找不回阳寿我打你顿拳。怕打的老道忙开口尊一声，将军请你听言，你朝中张良会算，他不会解，细听贫道说断然，亦不该九里山前活埋你的母，你大逆不道，老天爷损去你的阳寿一把年，二不该问路你把那樵夫斩，你多疑善计，老天爷损去你的阳寿二八年，三不该受了高皇二十单四百，你陈七军，老天爷损去你的阳寿三八年，四不该设下九龙十面的绝户计，你居心不仁，老天爷损去你的阳寿四八年，五不该力逼霸王乌江岸边拔剑自刎，你赶尽杀绝，老天爷损去你的阳寿五八年，五八一共四十寿，将军想你还能活到了多少年，算得一位三七仙王仰面朝天就叹了一口气，哎，这才叫争名夺利就枉费突然，我一言唱不尽那寒心酸寡一孤断，我祝各位